今朝就食咗药嘅，而家又食啊？ 吓，系咩？ 唔系，啲药食得多有危险噶。 一粒半粒冇事嘅， 冇嘢系嘛？呢几日神不守舍咁嘅， 瞓得唔好啫。 嗯，你面色好差，不如睇医生啊。 我冇事啊， 永存啊。 我有寄买杯嘢饮，你要唔要啊？ 唔要啦。 咁好啊。好似有人行咗上去，楼上嘅公司咪已经搬走咗嘅咩？吓、啊，地下呢张传单，系我哋私家侦探社嘅传单，上去睇下先。唔见有人啦，楼上天台。边位？你系边个？你系陈启文。 你终于记得我啦，司徒永存。 咩人？定系鬼？ 你话呢？ 你究竟想点？ 我想点？我想你天命。 害死你人唔明我，点解要杀我？ 哼，睇嚟你仲未恢复记忆。 究竟发生咗咩事？ 你想知？ 系，我想知。我求下你话俾我知，究竟发生咩事啊？ 你死咗，我喺地府话你知。 陈启文， 小心啊！ 小心，你。嗱，我数一二三之后一齐用力吓，一、二、三，哎呀！ 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有事嗰个系你啊！头先啊，只要我嚟迟一步啊，你已经跌咗落楼啦。 多谢你救咗我。 你知道我唔系要听多谢噶？究竟发生咩事啊？ 飞叔啊， 嗯？ 如果我话俾你知我撞鬼， 啊？ 你信唔信啊？ 撞鬼？ 头先系陈希文想攞我命啊！ 你讲乜嘢啊？头先天台就系得你一个人啫， 系真嘅。我头先真系同陈希文通过电话，之后佢仲突然间出现，我先至会吓到踩错脚，争啲跌咗落楼。 OK 啊，就当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鬼。你同陈希文无仇无怨，佢点解要杀你啫？ 我可能有份害死陈希文。 你点可能有份啊？ 你睇下， 嗯，上咗个人系 我同林家伟。 你一早就识林家伟？ 我唔知啊，我唔记得啊。 咁你点会有呢张相啊？ 系Madam Lee喺林家伟嘅旧相簿度揾到。 哦，咁单凭一张相，根本就唔可能证明啲乜嘢。 飞叔，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我喺12年前大病一场之后，经常发同一个噩梦。 嗯，记得啦。 喺梦入边，我见到一个着校服嘅女仔跳楼自杀。佢临死之前，好唔甘心咁问我，问我点解唔救佢啊？ 嗰个女仔就系陈希敏， 我一直都睇唔清楚个女仔嘅样。直到最近我才发觉，原来是陈希文。 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解释凶手要专登安排林家伟找个寻人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凶手要这么做，但是我肯定你不会杀人。 你凭咩咁讲？ 就凭我对你嘅了解咯。就算你局部失忆，都唔会改变你嘅本性。你冇可能系杀人凶手。你而家打算点做啊？ 我唔想再有人出事，所以我决定揾陆志俊直接问清楚，究竟12年前发生咩事？ 你认为佢老实招供咩？ 我唔知，但系点都要试下。 嗯，就算陆子俊唔肯讲，我都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 多谢你，肥叔。 哎呀，你使咩同我讲多谢啫？ 咁啊系。 喂。哦，我知啦，唔该晒。 咩事啊？ 警局的舊同事打电话来有李森的消息。 他在哪里？ 他死了。 蛤？ 廖日豪导演，王维森配音，《寻人游戏》第七回合，司徒永泉、陈川辉饰演，匪叔梁君佑饰演，李晓欣、许芳齐饰演，林少芬、林素贞饰演，陈希文、关舒云饰演。 从来没单一次见，可将意志与你中断，曾自信撑得住。影像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比起已落字太凌乱，四肢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未获得什么，现在掏空什么，一场面谁来到晚安。 赚取什么，变作流干什么，若场面谁来到？